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大家好，瑞麟羊奶抢订时间正在倒计时，听到不要换台，这次免费送驼毛被的活动已经被紧急叫停。 是 我们的会员呢，包括咱们主持人自己都太兴奋了。众所周知，驼毛被保暖性高，质量上乘，手感是柔软舒适，是不可多得的好被子。 而我们送的驼毛被呢，又是达到了5斤重，去年啊这会员价都要卖680，这一回呢只要订购6盒羊奶花594就免费赠送。这一边羊奶乐滋滋的喝上3个月的时间，给身体补充营养，另外一边呢驼毛被暖烘烘的，不花钱盖着，所以啊这活动做的是相当到位啊。 当然了，但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驼毛被的免费赠送了。 是的， 仓库的被子已经是所剩不多，下次再送也不可能再有6盒这么低的门槛了，所以呢想要就别犹豫，当机立断，占得先机。一盒羊奶99，6盒季度装，直接抱走一床驼毛被。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此刻看到手机尾号是5214的杨叔叔就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加订了3套，说这孩子回来看到驼毛被啊，都不相信是免费送的，以为我买了好几万的东西上当受骗了呢。一听我讲买的是瑞麟羊奶，都鼓励我说啊，这订羊奶好。 嗯，对，羊奶呢这些年火爆啊，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营养，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更是供不应求。像其中的维生素 ABE、矿物质镁、锌、硒，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等等，加上干燥的气候，羊奶是更加适宜啊。 特别呢是在众多的营养元素当中，羊奶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这样的特殊成分。 是的， 所以呢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啊，喝一杯羊奶都特别合适。 哎， 那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这么好的羊奶只要99一盒，还有买6盒送驼毛被的超值优惠。 嗯， 不过呢不得不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赶紧来订。 嗯， 因为错过了今天的赠送，那对不起，驼毛被您再想要，我不能说没有，就是要再等了。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天气越发的凉了，这样应季的家纺商品呢马上热销起来，这价格就相应水涨船高了。 是的，你别说是驼毛被了啊，就是一床普通的被子也得不少钱呢。 嗯， 这是5斤的秋冬的厚被子，驼毛填充的，它保暖性十足，而且呢蓬松柔软，老人孩子都合适。咱们很多家庭啊都不会缺被子，但是呢也存在一床被子用了好多年已经板结的情况。 嗯， 遇到个好天呢得赶紧晒啊。 对，其实现在晒被子也不容易啊。 是啊，而今天驼毛被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594块钱就免费能够得到一床了。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但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这样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 是的， 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电话全面满线了，遇到占线不要着急，耐心重拨。 是线上0188的朋友说啊，这瑞麟羊奶我都喝了好几年了，真是你们的老顾客了，价格不贵，每次碰到活动呢我都不带想的，几套几套的订。 哦， 反正都是要喝的，谢谢您啊。其实不光是在北京，在江苏啊、天津、广州 州、陕西、上海太多地方了。 嗯， 老顾客的长期选择其实就是奶好的象征。 嗯， 大家坚持喝，身体的改变也能够看得见。 是的， 而瑞麟呢，也是获得过羊乳制品金奖的，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而且呢是先进的除膻工艺，让它变得既好喝又营养。 嗯， 看看周围啊，你会发现现在喝羊奶的家庭真的是越来越多，而喝瑞麟羊奶的家庭更多。 哎，话说到这儿了，大家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专柜售价258，电话订购只要99，全部都是独立便携包装，方便携带不受潮。现在活动促销，咱们订购六盒三个月的羊奶量，再送您一床实打实的五斤重的驼毛被。但是呢，随着假期的结束，咱们的活动啊也要跟着结束了。还是那句话，秋冬更要营养，更要喝瑞麟羊奶。毕竟呢，身体健康有多重要，不用我们再去赘言。大家都想能跑能跳，年轻人都希望有精力打拼事业，高高兴兴的生活，对吧？三个月的羊奶才500多块。钱真的不贵。 嗯， 而且呢这还没算上驼毛被的价值。 是的，天冷了，舒服暖和的驼毛被实在诚意十足。那今天呢六盒羊奶就加送一床驼毛被，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持续开通。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您电话订购每盒只要99，关键是这次订购六盒再送大家一床五斤重的驼毛被。 嗯， 以往是没有的，本来呢是11的活动，11呢我们这边是全面放假，所以呢活动延迟了几天。您如果没赶上之前的，那今天呢碰上最后一天，真的是很幸运了。 是，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您之前订购过收到羊奶和被子了，不用我说，您一定还会加订的。 对，因为羊奶总是要喝的，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而身体啊对于年轻人老年人都重要，就是革命的本钱。 嗯， 那驼毛被呢五斤重，厚实保暖舒服，您自己去买啊看看多少钱。而今天三个月的羊奶加上驼毛被一起才594。 对， 好，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买羊奶就送驼毛被的特惠了，大家把握住机会。 是的，导播提示啊，现在电话是全部满线，最后一天大家都想多囤点货在家，如果遇到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258元一盒，只要99，内含15袋可以喝上半个月。 嗯， 现在订购六盒再送一床不挑人群温暖呵护的驼毛被。 是的，一共花费594，拿回家三个月的羊奶，还有一床大被子，还不是普通的被子，是驼毛被哦。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倒计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此刻也只有最后30秒钟，一旦过了，对不起，驼毛被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 是， 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为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妇女腰疼的原因。那腰痛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多样的呀。首先咱们说是腰肌劳损，这可以腰疼。因为啊长期从事站立的操作的人，比如说咱们一些售货员呢，咱们的就是干那活了，理发的，或者是咱们还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呢，机器旁边的，由于啊持续的站立，腰部的肌腱、韧带伸展的能力啊就减弱，局部啊积蓄过多的乳酸，抑制了腰肌的一个正常的代谢，也可以导致呢腰肌啊劳损，引起腰疼。这是咱们最普通的一个腰肌劳损呢，可以引起啊腰疼。另外呢，这个腰肌劳损还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啊背着重物，腰部的负担过重，造成了腰肌劳损而出现了腰疼。还有一种情况啊，是长期的座位的工作，往往这个女性啊，你是办公室的，或者是你是做衣服制衣服的，由于腰背部的肌肉长期反复的疲劳，由此而导致慢性缺血缺氧，长期的缺氧的话，这个代谢产物堆积，造成了腰背部的肌肉的慢性的劳损。当然这个不管是哪个原因，都是引起的首先腰肌劳损，造成我们腰疼。第二个呢，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由于女性的尿道短而且直，而且尿道外口呢是靠近肛门，往往呢有大肠杆菌啊就寄生在尿道，所以呢女性从生理方面的特点呢，尿道口啊污染的这个机会很多，如果或是了卫生的话，就容易发生的泌尿系感。但是呢往往就是注意了卫生，突然之间出现泌尿系感染，你都找不出原因的。那个腰疼啊，以及慢性啊肾炎呢造成的，这个多表现是腰部的胀疼，严重的话是沿着输尿管可以放射到会阴部。除这个泌尿系感染以外，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咱们还可以啊泌尿系统啊出现了结石，还可以出现了结核，都会引起啊腰疼。那当然了，妇女腰疼的原因呢，另外还有一个是妇女的妇科的疾病。因为生理的特性，女性一生中间呢行经的话要400次左右，另外女性还要负担呢怀孕分娩这个任务，有的妇女呢还经历啊流产积约的手术，所以妇女的妇科炎症发病率呢很高，比如像输卵管炎、盆腔炎这些炎症的话，容易并发呢腰疼。 因为子宫的后倾，或者是后缺，也是呢女性啊腰疼的原因之一。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到了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子宫颈的细胞病变呢、啊，都可以引起压迫性的、牵连性的腰疼。所以说，这个也是妇女腰疼的原因。那还有，比如说，这个受凉了、外伤了、风湿了、类风湿关节炎了。这一类的女性都因为在月经期呀、分娩产后受到风湿寒的一个侵袭，导致呢脊椎呀、长骨刺而诱发呢腰疼，腰部啊或者是曾经啊扭伤了，也可能会呢发展为啊椎间盘突出，出现比较重的腰疼，甚至影响到脊柱的屈伸和转动，所以这个又是一类啊引起腰疼的原因。另外第五，最后呢，孕产助期呀、劳累，怀孕期间随着呢这个胎儿的长大，孕妇呢腰底以及盆腔啊各个关节的韧带松弛，同时子宫的重量也随着呢胎龄的增长而增加，身体的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腰部多向前挺起，若没有休息好就容易引起腰疼。所以妊娠期间呢，胎儿发育啊需要充足的钙跟磷这些营养物质，假如你的膳食结构中间摄入量不足，可造成孕妇的骨质软化脱钙，也会引起腰疼。产助期呢，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以及受凉，也可以啊造成腰疼。当然，最后还有一种是腰椎的病变，这个呢，不是年轻人了，这都是老年妇女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腰椎神经的压迫症状也会随之增多。因为退行性病变引起的假性脊椎柱滑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变，容易引起啊腰椎管的狭窄，压迫脊髓和神经根，导致呢腰疼和下肢呢放射疼，往往是因为骨质疏松啊所引起的椎体塌陷性的骨折。所以老年人的骨赘形成，骨赘就是骨刺啊形成，也可以引起啊这个脊柱僵硬，也可以导致呢持续性的腰疼。所以咱们说这个妇女的腰疼啊，实际上啊就是这些方面，腰肌的劳损、泌尿系的感染、妇科的这些炎症，另外呢受凉了、沧桑了、风湿了、类风湿的关节炎，也可以容易造成腰疼。另外孕期跟产助期啊劳累也可以，还有最后呢这个腰椎的自身的病变，那这都是老年妇女。你更年期以后出现了骨质疏松了，然后引起呢这个脊柱的退行性的病变，那都可以啊出现这个腰疼。所以呢咱们说这个女性的腰疼啊咱们还是要注意，这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那么找对了原因，针对性的咱们能够控制治疗这些造成的这个腰疼的这个原因的话，疾病的话，咱们就可以减少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当然女性的腰疼啊，咱们刚才介绍的就这一些。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间呢，咱们还应该全面的来调节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咱们祖先呢早就在几千年的文明的发展史中间呢把它都给总结了。古书上都写着先酒不醉人，先知戒延年。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上早就把灵芝立为上品，而且它的排位立位是在人生的前边。可以呢谈到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筋、坚筋骨、好颜色、九十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而且呢因为灵芝本身啊，咱们结合现在的科研成果，结合已经国内外的科学家发表的对于灵芝的研究，这些科学的文献的报告，以及呢临床的实践结合起来，灵芝确实是对于人的健康能够起到一个保护调节的作用。灵芝因为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所以呢这些有效成分呢对于改善人体的话，因为人的这个经历的话不一样，就跟刚才我谈到的妇女的腰疼啊，你出现的腰疼的原因不一样，有这么多方面的这个腰疼的这个原因的话呀，造成了最后的结果呢是个腰疼。可是如果我们过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60多种有效成分的调理呢，诶咱们可以啊使得整个的人体啊在你出现了造成疾病的这个病因的这个基础上改善一下。灵芝60多种有效成分，像灵芝多糖，它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调节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干扰素啊，这些细胞免疫啊、体液免疫啊，那些的免疫分子啊、免疫因子啊，整个是处在一个呢这个正常的来保护你健康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炎症呢，咱们也可以啊，自身就解决了，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了。所以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中间，灵芝多糖调节了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以后，那么这样的话，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充质细胞功能，使得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处在正常的发挥作用的状况，那炎症就减少了。另外呢，咱们灵芝中间呢，还有呢灵芝酸。灵芝酸呢，对于啊血压、血脂、血糖啊，就是起一个调节的作用。那么三萜类的物质呢，就是灵芝酸。那么它可以呢含有凝血的抑制剂，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所以这个三萜类的物质啊，那么同时啊在我们体内的调节的话呀，那促使我们呢很多的这个生理生化的指标啊能够啊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调理以后，能够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这样的话，我们在内环境各个组织器官功能发挥正常，内环境呢是处在平衡状态，那么整个使你的人体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体。哎，你这个时候组织器官之间呢互相协调，就减少了好多的常见病、慢性病的发生。因为也有人呢就是说过，就是老年人的这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发生啊，是因为免疫系统功能处在这个老了嘛，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况。而这个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灵芝酸，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调节啊，起一个协调的作用，恢复他们主器官的功能。另外灵芝中间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那么这对于我们

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